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part of an architecture class， 就是今天我们听的这一段呢是一个建筑的节选。那么讲到建筑呢，之前就知道有各种设计的理念，是吧？那今天我们在听这一部分建筑设计理念如何和实例相结合的时候呢，先来看一下生词。第一个是 reflect， reflect 是一个动词，是反射反应的意思。它也有一个思考的意思。 reflect，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光打到镜子上， then the light is reflected back，就是这个光再被反射回来，这就是 reflect。 声音也是一样，When the sound hits the pillar, it is reflected back to the source。 当声音遇到这个柱子的时候，会反射到声音发出的源头。 reflect， be reflected， 被动。第二个单词 absorb， absorb 是吸收的意思，及物动词。比如说 some of the light may be absorbed，or sound may be absorbed， 声音和光都可以被吸收。第三个词 ceiling， ceiling 就是建筑物的房顶，但是它呢是从这个建筑的内部抬头向上看， ceiling， ceiling， 而 roof 它是从外边看的房顶。所以说 ceiling 呢，就是你也可以用中文用天花板来表示 ceiling， 从内部向上看。Construct 是建筑，被搭建 ，constructed。好，再往下是 rubber 呢是橡胶的意思，rubber。rubber 呢也有这个橡皮擦，就是你用铅笔写完字，你可以用 rubber 去擦掉。好，再往下一个词是 spite，是恶意、怨恨。名词。接下来是 massive，MASSIVE。 massive 我知道这个单词，就是巨大的、大规模的哈。 对，就是一大块。 是，大众传媒就是 mass media。这个 massive 呢是它另外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它是规模很大的、巨大的哈。 而 mass 你提到这儿呢，咱们就说一下 mass 是一个名词，也是一大块东西的意思。A big mass 就是一大块东西，它也指一大群人，比如说群众，你就可以说 the mass。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啊，经常呢好多行人呢不跟着信号灯走啊， because they would follow the mass， 他们就跟着大群的人走去过马路， follow the mass。好， massive 形容词， mass 名词。接下来一个单词叫做 orchestra， O-R-C-H-E-S-T-R-A， 管弦乐队的意思， orchestra。 下面是 enthusiastic， 它是有 th， 这个音发的时候呢一定要上下齿咬住舌尖， enthusiastic，所以是 enthusiastic。 哎，我觉得这个单词 P 拼写也很难，然后它的读音也很复杂，很容易读错哈。 没错。 所以咱们再练习一下，它读音怎么读呢？是叫做 enthusiastic。 对 ，enthusiastic， 这个 enthusiastic 是 th 是 th 的音，是把你的舌头放在你的上齿下， 上下齿中间。 对 ，enthusiastic， 它不能读成 enthusiast， 它不是 s 的音，它是 th。 Thought 这种词的音啊， 对啊，是咬舌尖的这个词。 然后后面 enthuse 这个 z 呢，又是那个 z 的音了。所以这个单词中间呢有很多容易混淆的音节。 对，就是它舌头的位置吧比较近啊。你看，一个是上下齿之间咬上发 th， 一个是发 z 呢就是丝的口型，但是呢舌头是在丝绸的丝这个位置。 对， 可是气流呢是要声带震动的。 对对对， 所以它是 z， 然后到后面又有 s 的音了，就是 enthusiastic， 你看这里又是丝绸 的丝的这个清辅音又出来了。 所以你看，这最容易混淆的这几个读音存在于同一个单词里面。 对，哎，这个让我想起来哈，大家要是学写汉字的话，就叫有一个说法叫“永字八法”，就是永远的永，它这个笔画里边主要的笔画都涉及到了。我觉得这个 enthusiastic 可以说就是中文里边没有的这些辅音比较难发的，有那么几个也涉及到了。 嗯， 就如同这个“永字八法”的“永”字。好 ，enthusiastic， 这个大家可以在听力的过程中呢，多去听，在这个录音中，它的本族语是英文的这些人，他们说出来的这个单词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个单词呢，大家要练好，就无非是多听多练，而且从你自己的嘴巴里面，反复的多说几遍，其实就能说的比较好了。 就具体的给大家一个数，每天把这个 enthusiastic 念十遍。 来，咱们今天就学习一下。 Enthusiastic. Enthusiastic. Enthusiastic. Enthusiastic. Enthusiastic. Enthusiastic. Enthusiastic. 你看，咱们就念了很多遍了，而且 慢慢就熟了。啊，那咱们造个句子呗。Tom is a new enthusiastic basketball player. Tom 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篮球运动员。 对。Tom is an enthusiastic basketball player. 也就是说他热衷于打篮球。 嗯。 好，这个 enthusiastic。那再往下最后一个词 achieve 就是完成达到实现某个目标的意思。 没错， to achieve a goal 就是实现一个目标。 嗯， 那么这个拼写呢是 achieve， 记住这个 ie 这两个字母，先出来 i 后出现 e。 achieve 这个词呢不太难，名词也很简单， achievement， 比如说 a sense of achievement， 成就感。The biggest achievement of this year is that I have completed 10 English tests， 今年我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我考了十种英语的考试。好 ，achievement 这个单词就练到这儿。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放第一遍课文的录音，请大家仔细听听这些单词在这个录音中是发出来，听起来是怎样的。 好 ，The auditorium itself seats 1,500 people. The floors supported by 10 massive pads. These are constructed from rubber.And so are able to absorb any vibrations from outside and prevent them from affecting the auditorium. The walls are made of several layers of honey-colored wood, all sourced from local beech tre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oustic properties of the auditorium and to amplify the sound, they are not straight, they are curved. The acoustics are also adjustabl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orchestra and the type of music being played.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re are 9 movable panels in the ceiling above the orchestra, which are all individually motorized. And the walls also have curtains, which can be opened or closed to change the acoustics. The reaction of the public to the new building has generally been positive. However, the evaluation of some critics has been less enthusiastic. In spite of Harrison's efforts to use local materials,They criticize the style of the design as being international rather than local, and say it doesn't reflect features of the landscape or society for which it is buil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录音听完了，那我们来讲解一下其中的内容吧。这一段呢，主要还是讲解这个建筑学方面的内容哈。 没错，之前呢就说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音乐厅啊，是最近刚刚建成的。The auditorium itself seats 1500 people， 大礼堂的本身可以容纳1500人。1500位观众啊，这里面的 seat S-E-A-T 是一个及物的动词，就是容纳多少人坐下。比如说你像英文里边哈，您请坐，除了说 sit down 还可以说 please be seated， 那么这时候 seat 及物动词用了被动，就是你 be seated。 嗯， 好，所以这个 seat，如果说这个建筑物，这个 auditorium 礼堂能够 seats 1500 people， 就是这个礼堂能容纳1500名观众坐下来观看欣赏表演的意思。好，接下来呢， the floor supported by 10 massive pads， 地面呢是由10个大型的非常厚的软垫支撑。好，这里边的 massive pad 就是大型的很厚的垫子，这个 pad 这个词 PAD 大家都不陌生了是吧，都使用这种各种 pad 是吧，手持的这些个电子设备这个 pad， 但是它其实原本它的含义呢就是垫儿，明白吧。 嗯， 比如说椅垫坐垫 pad， 同时呢它也可以当成一个很厚的小的那个本子拿在手里去记事儿用的，叫 notepad。好，所以 PAD 这个词它的各种大小哈，垫的纸的啊，都用得很广很灵活。 These are constructed from rubber， 那么这些大厚垫子呢都是由橡胶所构建起来的。 And so are able to absorb any vibrations from outside， 所以它可以吸收这些震动，从外面来的震动都可以吸收， absorb vibrations。 接下来他说还有什么功能的这个橡胶垫， prevent them from affecting the auditorium， 那么这个防震呢还可以使得这个震动不要去影响到这个礼堂啊。这个 prevent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就是阻止什么东西免于什么事情，那么课文中说 prevent them from affecting the auditorium 就是指这个 them vibrations， 以使阻止这个震动不要去影响到大礼堂。 The walls are made of several layers of honey colored wood 啊，那么这个墙壁呢是由什么做成呢，是由好几层若干层蜂蜜颜色的木头做成的。 All sourced from local beech trees， 所有的这些木头都是选自于当地产的这么一种毛榉树。好，这里边有一个不错的用法叫 source， 当成被动 be sourced from 就是从哪里选材的意思，取材于。 嗯，这个 source 变成了一个动词哈， 没错， 就大家更加熟悉的是它的名词形式，就是它的来源，但是它作为动词呢其实也很好记，就是 be sourced from somewhere， 来源于哪里， 对， 嗯，从哪里取材的，所以它也跟这个 source 来源这个含义呢其实是相关的。那我们造一个句子，比如说这一段音乐是来源于当地的民歌，那你可以说 this piece of tuneis sourced from local folk music. This piece of tune is sourced from local folk music. 这就是取材于当地的民歌。接下来呢，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oustic properties of the auditorium and to amplify the sound, they are not straight, they are curved.好，为了改善大礼堂的声学特性 acoustic properties 声学特性 properties 它是 PROPERTIE， 物理特征、化学特征、特性都是这个词。那这里用了复数的形式，把 Y 去掉，变为 IES。Acoustic， 声学的，它的名词声学 acoustics， 加 S 就可以了。Acoustic， 声学的嘛，就是可以把这个声音呢通过建筑材料来进行安排。The auditorium 它具有一个声学的特征。And to amplify the sound， amplify 是放大的意思，这个声音在礼堂里边是吧，它应该是经过这个礼堂材料的处理去调整。 They are not straight， they are curved，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墙壁它不是直上直下的平的，而是弯曲的。大家如果去音乐厅，好多地方的音乐厅都有这个特征。 The acoustics are also adjustabl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orchestra and the type of music being played。 那管弦乐队和这个不同规模的乐队所演奏的音乐种类呢，可以根据此来调整音响效果，所以这个声学效果是可以根据这个演出来去调整的，我觉得这还是很先进的。是吧。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re are 9 movable panels in the ceiling above the orchestra, which are all individually motorized.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呢，他们在乐队位置上面的天花板上安装了9个可移动的嵌板，这些全都是单独机动控制的。 好，这里边有几个词的用法。 Achieve this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Movable panels， panels 就是平板的意思。Movable 呢是可移动的。那 there are 9 movable panels in the ceiling， 在天花板上呢有9块可以移动的板子。那么这个板子的位置呢在什么东西的正上方呢？ Above the orchestra， 就在交响乐的正上方。 Which are all individually motorized， motorized 就是移动，那是及物动词，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板子是分别控制，它可以确定比如说这个板子第9块和第6块我动，其他的我不动，不是说我要是移动必须9块板一起动，不需要，它可以单独控制，这个就是 individually motorized 的含义。 这个地方很先进哈。 对。 And the walls also have curtains which can be opened and closed to change the acoustics。 哎，墙上呢装的帘子可以打开和关闭合拢，也是用来改变音响效果的。 The reaction of the public to the new building has generally been positive。 那么大众对于这栋新建筑的反应总体上来说是比较 positive 的，就是比较积极 的对，就是接收到了肯定的反应。 However, the evaluation of some critics has been less enthusiastic。但是呢，一些批评家的评估就没有这么热情了。In spite of Harrison's efforts to use local materials, they criticize the style of the design as being international rather than local. 那这里边 in spite of 就是尽管怎样啊？尽管呢 ，Harrison 他的努力是致力于取材于当地的材料。但是呢，这个批评家呢认为建筑的风格比较国际化，不凸显本地的特色啊 ，style of the design 设计风格 ，and say it doesn't reflect features of the landscape or society for which it is built 啊，说这个建筑的设计呢没有反映出来所在地的地形的特色 ，landscape 风景地形 ，to reflect。The features of the landscape 反映这些地形的特点 or society for which it is built 也没有反映出对于这个服务社会这一点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建筑的设计呢虽然它的功能和声学方面都比较到位，但是呢在其他的方面呢受到评论家的否定的反馈。好了，那么这一部分呢虽然短，但是它的词用的比较地道，需要注意的地方比较多，我们现在再把第二遍录音给大家放一下，请大家仔细体会。 The auditorium itself seats 1500 people. The floors supported by 10 massive pads. These are constructed from rubber, and so are able to absorb any vibrations from outside and prevent them from affecting the auditorium. The walls are made of several layers of honey-coloured wood, all sourced from local beech tre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oustic properties of the auditorium and to amplify the sound, they are not straight, they are curved.The acoustics are also adjustabl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orchestra and the type of music being play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re are 9 movable panels in the ceiling above the orchestra, which are all individually motorized. And the walls also have curtains, which can be opened or closed to change the acoustics. The reaction of the public to the new building has generally been positive. However,The evaluation of some critics has been less enthusiastic. In spite of Harrison's efforts to use local materials, they criticize the style of the design as being international rather than local, and say it doesn't reflect features of the landscape or society for which it is buil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又把这段对话听了一遍。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其中的一些单词，咱们再来复习和扩展一下。 嗯，首先呢，我想考大家一个单词，就是你实现了某个目标，哎，你取得了什么什么成就，这个单词大家还记得在原文中是什么单词吗 ？To achieve。好，那我们练一下。这个月的目标没有实现，英文怎么说呢 ？The goal 或者 the target of this month。Was not achieved， 就是你一旦套到句子里边，你有被动、有主动、有时态，好多同学就不能造出来正确的这个句子了。 嗯， 好，那再来啊。三年前我所制定的目标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是三年前啊，你是更早的时间制定的，那这个用什么时态呢？三年前我制定的目标 ，The goal which I made 3 years ago was not achieved。这个我三年前制定的目标没有实现啊，那我要是说还没实现呢，用什么时态呢？不错，用现在完成时加上被动。三年前我定的目标还没实现呢，那就变成了 the goal which I made 3 years ago， 然后呢 has not been achieved yet， has not been achieved。好，这个句子大家能造对吗？下面一个单词呢是。Reaction 就是反应，就是某个东西它得到了大众的反应，反响很好，反应很积极，很肯定。 好，你原来课文中呢就用的是 The reaction has generally been positive， 就是反应呢基本上是积极、正面、肯定的。那我要是说这个反应是负面的呢，英文应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The reaction has beenNegative， 嗯，这是否定啊，这是消极的。 对， 哎， 没错， 肯定的就是 positive。 好，那么再来哈，嗯，从反应时间上来说，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的时间最短。In terms of reaction time, ping pong players have the shortest reaction time. Reaction time 也是这样啊。那么这个 reaction 其实是先有一个事情，然后他在。去反应，所以跟它比较对应的呢，经常会用的是 proaction， 就是提前做出预警的意思。 嗯， 比如说 ，when it comes to running a business， proac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reaction。就是你先预防的措施要比去响应的措施要更重要。 嗯， 好，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把录音放一遍。 The auditorium itself seats 1,500 people.The floors supported by 10 massive pads. These are constructed from rubber and so are able to absorb any vibrations from outside and prevent them from affecting the auditorium. The walls are made of several layers of honey-colored wood, all sourced from local beech tre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oustic properties of the auditorium and to amplify the sound, they are not straight, they are curved.The acoustics are also adjustabl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orchestra and the type of music being play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re are 9 movable panels in the ceiling above the orchestra, which are all individually motorized.